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弟子元摩缩着手中的棋子，苦恼地看着棋局，头垂下，唇角微勾。 不愧是做了十几年皇帝的人，御心之术远胜于常人。为秦家昭雪赐愿秦公主身份，将绥南大营的帅营赐予我，桩桩件件听着都像是君主在实打实的体恤下臣。太不想想，秦家清白世人已知，公主身份也不过是个不疼不痒的恩赏。至于晋南的兵权，这十年来从未议过主，何须他赐还？将来这件事若为天下所知，也是我弟子元为了权力名位将秦府冤案搁置，和他家宁帝没有半点干系。若我是在当年的帝家长成的弟子元，怕是早就痛哭流涕跪倒谢恩了。只可惜啊，这一世见过的血太多，家宁帝到如今也没看明白，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傻兮兮的小丫头，而是帝家家主。陛下，如此定局怕是不妥吧？ 一粒黑子被随意地抛在棋盘上，恰好落在白子四周，没甚大用。弟子元悠悠抬眼。 以怨琴那丫头的性子，公主之位和仇人伏诛，她定会选第二样。我可不敢替她做主。这俗话说得好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相爷冤枉忠臣，贪墨军饷，置疆场上的将士生死于不顾。这样的丞相也只有陛下您念着旧情想护着他，若是百姓们知道了，怕是一人一口唾沫就足够淹没了左相府。陛下啊，这一次怕是无力回天，江家过不了这个坎儿了。何况臣一人之躯，怎敢与天下万民相对？臣着实帮不了啊。 嘉宁帝做了十几年皇帝，这样夹枪带棒又理直气壮的话还是头一次听见，不由面容一沉。 弟子元， 臣自小性子乖张，无人教臣君臣之道，冒犯了陛下，陛下可千万别恼。陛下刚才说什么？哦，臣想起来了，陛下说臣这性子孝似先父。这话可说错了，臣和先父的性子南辕北辙，全然不一样。父亲当年和陛下对局，一次都没赢过。我那时以为父亲棋艺差，后来学棋后才知，能在棋局上每次只落败两子或是打成平局，比赢棋更难。父亲不是赢不了，而是不能赢。陛下，您说可是？ 永宁向来稳妥，知道何为君，何为臣。他这份自知之明，朕最是欣赏。 是吗？陛下，臣有句话想问问你。 你说。 弟子元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坐得笔直，定定望着嘉宁帝。 陛下，您连一个弄权祸国的江鱼都肯护着，为何当初就不愿护着我父亲呢？ 嘉宁帝握棋的手一僵，眼一沉，正欲开口，弟子元沉重莫名的声音已经响起。 嘉宁四年，诸王混战后，父亲脱下一身战袍，长居京城，再也没有过问过晋南兵权。狄家军卸甲归田，20万大军锐减至10万，只为戍守边疆之用。嘉宁五年，您向父亲提起太祖赐下的婚事，父亲纵使万般不愿我嫁入皇室，还是将我绑至京城，送进东宫北阙阁。嘉宁六年，父亲在晋南大寿，我吵着要回去参宴，他将4岁的晋言送到京城。陛下，我父亲居于京城2年，深居简出，从未私下见过大晋藩王朝官，不领兵不入朝，活得就如普通的平民百姓一般。 弟子元抬眼，神情悲凉又无奈，却又带着一股凛冽之气。 陛下，我父亲从无不臣之心，只想保住晋南一地的安宁。 为什么他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是不愿留他一命，留我爹家一条活路呢？ 东宫书房，左相嘴角噙笑，悠然自得。韩烨可谓是历朝储君的典范，做了十几年太子，朝臣敬重，民心得尽，连嘉宁帝这样挑剔的帝王也从未说过他半点不是。左相和东宫交锋数年，一直都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尽人臣本分，何曾有过如此扬眉吐气的时候？此时他甚至开始感谢起帝家的存在来，若不是有此软肋，太子必不能为他所制。左相摸着胡子立于桌前，等着韩烨回答。 魏建和温硕这两个人，太子哪怕豁出了性命也会保住，我犯的区区贪墨案又算得了什么呢？ 原来相爷今日来东宫是为了这件事。相爷坐吧，时辰尚早，相爷做惯了买卖，有何求可以与姑慢慢说。 难道不该是韩烨求着我保密救下这一众人吗？怎么这话听着倒变成我有求于他了？殿下可是没听见老臣刚才所言？ 相爷年纪虽大了，中气尚还十足，姑自然听见了。父皇曾说相爷心思缜密，当年在王府助他良多，如今姑倒愿意相信了。姑没想到这件事瞒过了父皇，却没瞒过相爷的眼睛。相爷说的不错，温硕的确就是帝禁言。 殿下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啊。 姑自然也知，少不更是犯了些错，让相爷笑话了。相爷想要什么，不妨坐下慢慢说，这是大事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。 来人，给相爷换杯参茶，备些糕点来。 是。 房外的小太监应声走进，笑意吟吟，请左相落座。不一会儿又端了热气腾腾的参茶和色香俱全的糕点进来。韩烨为储君数年，向来威严，从来不曾如现在一般和颜悦色过。左相心里头诡异，却也不好服了他的脸面，强忍古怪之色坐到一旁。明明是他占尽先机，怎么却像被太子牵着走一般？左相抿了一口茶，看了一眼天色，开口道： 殿下或许时间充裕，老臣却没有时间来等，还请殿下降下谕旨，阻止温硕和黄埔搜庄，只要殿下肯护老臣这一次，老臣绝不会告知陛下温硕的身份。若是殿下不愿答应，老臣现在就入宫坦陈黄金之事，向陛下请罪。 相爷勿急，进来。 门口候着的东宫总管走进来，立在玉桌前。韩烨拿出一张白纸，抬笔在上面写了几字，折好朝总管递去。 差人送到城郊别庄，交给温硕，说这是姑的谕令，让他照上面所写行事。 是。 总管行了一礼，恭恭敬敬接过韩烨的手书，转头出了书房，匆匆离去。左相虽未瞧见上面写了什么，但也知道韩烨这是妥协了。 秦家的案子再重，终究抵不过温硕在太子心中的地位。殿下之恩，老臣记在心里了。这次殿下如此仗义，老臣也不再叨扰，告辞了。 哎，相爷何必急着回府？今日相爷来东宫，想必不只是为了阻止温硕查黄金案而来。相爷有什么指教，不妨一次说个明白。 哎，殿下这话严重了。殿下是君， 老臣何敢指教殿下？ 左相转了转眼珠子，假意推辞了一句，见韩烨笑了笑才道， 啊，不过老臣确有一事请殿下帮忙。 是为了九弟？ 殿下，九皇子性子顽劣，不是领军之才，沙场无眼，老臣一把年纪了，总是担心哪一日会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昭儿向来尊敬殿下，还请殿下看在兄弟情分上，劝劝陛下，让九皇子早日回京。 相爷，当初是你亲自向父皇进言，父皇才会将九弟送到西北。若是姑去说，父皇定会以为姑心胸狭隘，容不得亲兄弟染指兵权，只怕父皇未必会听我的劝呀。 韩烨敲了敲木桌，疑疑然道，这话既未拒绝也未答应，魂似打太极一般。左相当初送韩昭去西北，是想让韩昭在西北军营里谋得地位，结交施元朗和其他大将，哪知嘉宁帝直接把韩昭送到了和北秦相邻的边塞，成日里苦守城池，半点用都没有。左相知道太子刚才被算计了一次，心里定不舒坦，韩烨毕竟是储君，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相逼，是以左相转了转念头，开始盘算该如何才能让太子心甘情愿地应下此事。韩烨漫不经心垂下眼，掩住了眸中一闪而过的漠然，他透过茶杯上空盘旋的雾气朝窗外皇城的方向看去，轻轻叹了口气。东宫书房内一时陷入了沉默之中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